所以就希望同学们拿到之后赶紧交给你单位，这个烫手山芋咱们可不能自己保管。 那好吧，谢谢谢谢管老师啊，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。那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我们的话呢，欢迎登录更值钱的官方微信微博，更加的更职业的值前途的钱，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大家解决你们的问题。最后再一次感谢管老师，感谢袁老师，感谢小北。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更值钱再见啦， 大家再见， 拜拜 拜拜 拜拜。